回到宾馆，卢老师感觉脖子里总是湿漉漉的，但是水渍已经干了。他不放心地用干毛巾擦了很多遍，但是依然可以隐约地感觉到脖子后面冰冷又潮湿。因为这件事发生在旅行快要结束之时，卢老师还没有来得及多想，旅程就结束了。后来因为澜沧江那天的照片只有卢老师拍到了，所以他就负责去打印照片分给大家。照片拍得十分不错，不过奇怪的事情又发生了。他们发现照片中多出一张只有脸的照片，这张照片十分怪异，因为据卢老师说，整张照片只有五官，就是一个盘子般的脸，五官都有些臃肿，嘴巴却裂开像是在笑，人又丑又怪异。当时卢老师说这不是他的照片，不知道是谁拍了混进来的，便把照片还给了营业员。有人还嘲笑道，那么丑还拍照片，实在是浪费胶卷。但是在卢老师心里却觉得有些疙瘩。自从云南疫情回来之后，他的脖子后面就感觉特别毛糙，而且非常痒，好几次他都痒得把自己的后颈给抓破皮了。去过医院检查，医生也只是说皮肤有些干燥，没什么大碍，开了几支药膏，卢老师就回来了。没过多久，卢老师的老父亲突然脑血栓去世了，卢老师还没有从丧父之痛中缓解过来，他的丈夫和女儿也因为车祸身亡。这些事情他们都是知道的，学校都建议卢老师休假半年好好缓缓。但是这个时候越空越悲，所以卢老师忍着悲痛还是来上课。即使如此，卢老师身边依然发生一连串的噩耗。据说他那一次出去的老同学中也有两个人因为种种事故过世了。这个时候卢老师有些害怕了，他感觉一切都和那次看到的黑色头发有关系，好像自从看到那头发之后怪事就发生了，而且都来得毫无预兆。此时他害怕自己早晚会是下一个冤死鬼，便开始到处想办法。而那时他突然想到那张多出来的怪脸照片，于是便有了安宗上午遇到的那件事。卢老师边说边紧紧地抱着双臂，时不时地摸着自己的后脖子挠几下。说完这些后，仿佛又勾起了他痛苦的记忆。 为什么会是我呀？我做错了什么招惹上这些东西？那个孩子很有前途的呀，数学题目做得多好，我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呀。 季天抽着烟不说话，白毅抱着手臂看着地上的相册簿，而安宗则完全觉得这件事情就像是光怪陆离的怪谈一样。他摸了摸头发，凑到白毅边上低声询问， 老白，这件事儿和那个什么鬼咒有关系吗？ 白毅没有回答，摇了摇头后对卢老师说， 你能不能给我们看看那天你们拍的照片？ 卢老师努了努嘴，意思就在沙发上那堆照片里。他们坐下来把那些照片看了一遍，都是一些十分正常的照片。此时季天的手机响了，是他们的大队长找他回局里。看时间也差不多了，白毅便开口道， 卢老师，我们可以把你云南之行的照片全部带回去吗？ 卢老师从地上一大堆照片中捡出一沓递给他们说， 就是这些了。 白毅拿过照片大致翻了一下，然后就示意可以走了。安宗有些不放心卢老师，不过发现此时的他已经从惊恐化为木讷，只是偶尔摸一摸脖梗证明他还有知觉。他摇摇头，心里感叹道，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就给整成这副模样了。 季天走得很急，貌似队里有什么大案子要他回去，反正安宗也没有兴趣知道警察那些事情，就和白毅回到宿舍。他拌了一盆葱油拌面，狼吞虎咽吃完后，安宗去泡了一壶茶。此时白毅已经开始研究那些照片了，正在一张张拿出来对比。 安宗把茶杯推到他边上，然后搬来椅子和他一块琢磨。 怎么样，看出什么东西来了？ 他把照片放在桌子上敲了半天，问道： 你感觉这些照片中有什么古怪？ 安宗拿过来瞅了一下，说实话，这些照片非常普通，摄影技术也只能说一般。大伙儿都是笑得见牙不见眼的。他摇了摇头说看不出。白毅抱着双臂靠近他提醒道： 那个时候旅游是淡季，没什么游客。 安宗按照他给的思路再一张张的翻看，突然感觉到了一股不对劲。这种不对劲几乎让他浑身冒起了一股冷汗。他发现了一个非常怪异的地方，这不是那种什么恐怖片里多出来的模糊人脸，也不是什么诡异光点，如果是那些东西他第一眼就会发现。那些东西说实话用软件都可以做出来，就像是一些自称发现 UFO 的照片一样，正因为模糊所以作假才更容易。但是这些照片中的怪异却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是后期作假的，因为在这照片中出现了合理的驳论。白毅进一步解释道： 很多人都会认为照片里出现的鬼怪是那种模糊的影子，或者是多出的人脸。一开始我也是按照这种模式去查，但是发现照片非常干净，没有什么曝光过度或者奇怪的光点。然而反复看照片之后，我就发现有一种奇怪的不合理之处。这种不合理是要把整套照片合在一起看才会发现的。 白毅的心思十分缜密，可以说如果不是像他那样的人是根本不会想到这一点。当初卢老师就是为了避开高峰期特地提早去旅游，所以旅游区里基本没什么游客，照片中也反映出周围没有几个人。但是照片却一直出现一个很古怪的人。说他是人，因为他在每张照片中都会出现在角落里，而且只是人的一部分。比如说，在这张河畔树下拍的照片里，这个人只出现了一个后脑勺。如果不是衣服一模一样，安宗几乎不会去注意到。要说他是合理的驳论，是因为每一张在湖边照的照片都会出现他的一部分身体。这种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，除非这个人一直跟着卢老师他们。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个人，卢老师他们绝对会发现，而他们却像没有看见他一样拍照游玩，这一点就非常不可思议。而且他的每一个部分都不会重复出现，比如说出现了左半部分脸，就不会在另外一张照片里出现同样的左边脸。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令人啧舌的巧合。白毅看着照片说： 你有办法把这个人的每一部分给拼合起来吗？ 安宗飞快地把照片又扫视了一遍，然后点头说： 没问题，这个还是可以办到的，但是合起来之后我还真的不知道会是个什么东西啊。 说完拍了拍白毅的肩膀让他看着他，他把照片扫入电脑，导入 Photoshop 之后把这个人抠下来，再放到一个新建的图层上拼起来。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，只要有基础的制图能力都可以办的。唯一麻烦的就是怎么把这些零散的部件拼成一个完整的人。安宗反复的整理，就像是在玩一副奇怪的拼图。他发现这些人体不止一个人，应该说是由一个大人和一个孩子组成的。过了一个多小时，他终于把这幅奇怪的拼图给完成了。拼出来之后他都傻眼了，这是一个女人蹲着抱着孩子的样子。他眼睛翻着白眼，像是往上看，神情十分可怜，像是在祈求什么似的。